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南二环右安门桥到永定门桥由西向东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在这巨大如谜一般的城市中，在365天24小时3600秒不曾停歇，陀螺般的旋转跳跃中，我们竟然刚好相遇，真让人感叹缘分的奇妙。亲爱的，有时我会想，如果你不曾出现，哪会有这么多百转千回的故事呢？白天我们都是活在这座城市中的冷面白领，偶尔只能靠看剧解忧。当呆得来当前，面对堆积如山的工作，我们又会变身无药可救的晚期拖延症患者，忧虑难当。夜晚躲在觥筹交错的钢筋水泥丛林之下，我们经历着爱情的来临和离去，甜美和忧愁。即便这座城市中有太多的不如意，彼此相伴，一同面对，便好像可以勇敢起来。 记得有一家坐落于悲伤大厦旁的解忧 Live House， 在这里尽情地享受音乐的魅力。974 Live Show， 欢迎各位的光临，我是泽华。每一次看现场会带给我们很多情绪上的变化，会让你想到很多的事情，会让你邂逅到很多不同的回忆。星期天17:02，欢迎各位光临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这支乐队的名字呢你可能听过，或许呢曾经在这里面喝过酒、吃过东西、逛过街、发过朋友圈。这个名字你可能很熟悉，但是他们的音乐你可能完全不熟悉。不过没有关系，我觉得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如果说随意的一个邂逅让你爱上了一个声音的话，那就是我们节目的魅力了。来到974 Live Show 的方式有很多，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种传统的方式进入之外，还有可以看到视频画面的哟。你不看画面怎么知道我今天穿了一件花衬衣呢？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点其中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更简单的方式，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画面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17:03，欢迎今天的嘉宾。你最喜欢的事情是什么？多年过去，对于这件你最喜欢事情的爱是否发生了改变？为了这件事情，你会花费多少时间、金钱、心血？974 Live Show， 今晚我们不谈梦想，不说理想。有这样的一群音乐人，因为对于音乐共同的爱，走到了一起。 这起安长夜火光中清晰的左右脸，那位琉璃风电影与我最好的一面，辗转之思 从最开始的一个人到现在的12个人，他们当中有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弦乐系、香港理工大学声音工程专业、伯克利音乐学院作曲系的科班生，又包含有金融、体育科学、传媒等专业的音乐爱好者。他们的成员遍布世界各地，他们通过互联网创作音乐， 他们是头发糊涂。 我曾经望着恨着守着终于安静了，安静的哭了累了哭了湿了，以为遗忘了你消失在人海中。 九七四 Live Show， 今夜让我们围坐在一起，听他们的歌声，讲述他们的故事。 也许 我们的表演正式开始。 庭，多少人想要去看流星？每个人看到流星的时候，自己想的内容呢，和自己看到这个画面也是不一样的。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叫做《七月的流星》，而演唱者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头发胡同，欢迎各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来，我们一个一个打招呼，先从我们刚才这首歌曲的主唱打招呼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头发胡同的主唱兼提琴手穆洛。 穆洛，刚才我们一边在听到这个美妙的歌声的时候，还有这个非常漂亮的旋律，也都是穆洛一边自己在拉一边自己在唱，很不容易。除了穆洛，我们今天直播间当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有很多的朋友都来到了，再请大家一一的做一个自我介绍。第二位。 好，大家好，我是头发胡同的李峰和。 欢迎风和，也是主唱，所以在稍后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听到他的歌声。同样 啊，大家好，我叫郎天怡，然后是主唱和词曲作者 啊。听这个声音很甜哎，不知道自己唱歌会不会也是那种很甜的风格。下面一位。 好，大家好，我是头发胡同的制作人郑汉。 郑汉，这位呢也是非常厉害，如果各位有看视频直播的话，会发现他一个人坐在一个角落当中坐冷板凳。 对，幕后工作者。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可以说他是头发胡同的一个制作人，也是这个头发胡同的发起者哈。 对，我们那个头发胡同应该是从这个2016年，然后就逐渐形成，然后到现在的话，然后我们逐渐就是就更多的成员完善进来。那之前的话，我们一开始是4个人，然后对，然后今天的演出的话，因为我在做这个 program 嘛，所以就是在后面靠后一些。 做了制作人以后，果然话就变得比较多，导致其他两位乐手还没有来得及介绍自己呢。下面两位。 好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头发胡同的吉他手周密。 周密，头发胡同当中的吉他手，这位美女。 Hello， 大家好，我是头发胡同的好朋友，然后我叫 Frank。 Frank， 然后今天他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负责 program 这部分的呈现。今天直播间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也有很多很多的乐器。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进行广播收听之外，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很有必要。视频的收看方式，北京时间打开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了。同样呢，也可以通过易直播或者是新浪微博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好的，制作人先跟大家讲解一下吧，这个头发胡同是怎么形成起来的。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说了，北京就有一个胡同叫头发胡同。 对，那个之前也有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啊，就是包括问我们说头发胡同，可能不在北京的朋友不知道，他们以为这是一个虚构的名称，但其实像泽华老师刚才说的，北京西城区有一个胡同叫头发胡同。然后这个的原因是因为就是2015年的时候，当时我们发了第一张迷你专辑，然后那个是在我家，因为我家所在就在头发胡同，然后完成的我们整个的这个编曲，然后后来我们就说那就以此为命名吧。然后头发胡同是因为它的这个狭非常狭窄，然后又悠长，所以是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还有一层含义，就是说随着这个新的成员的加入，我们也是透过这样的一条就是可能很狭窄的胡同，然后能够跟更外面的广阔的世界串联起来，然后认识更多的这个音乐伙伴。 各位注意，这是一个真实的胡同，并不是因为他们这个乐团人数特别多使得他们的头发特别多。刚才也说到了，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乐团只有一个人，后来现在已经发迹到整个乐团有12个人，是吗？ 对，没错。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是请来了6位，为什么只请来6位？因为还有其他的朋友可能不在北京。 对，这个就涉及到我们的那个合作方式了。像之前跟泽华老师聊也是，我们因为不是就是所谓的乐队，真正意义上乐队，我们更多的是像一个独立音乐团体。那这个区别其实就是说，乐队的话，可能你是吉他手，然后我键盘，然后我主唱，那我们应该在每一首歌里面都做出一定的这样的贡献。 是。 那独立音乐团体可能就是更多的这个小伙伴加入进来，然后当一些小伙伴可能对某一种音乐类型感兴趣的时候，我们这样做出一首音乐作品，那其他的小伙伴也可以自由再组合，然后我们会推出不同的风格的这样音乐进来。 请问平时你们在私下生活当中相处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吗？就只是郑汉自己一个人在讲，其他人非常安静的在听着，仿佛这直播间当中只有我们两个人而已。 没有，就是他已经被那个挤在角落里了，所以就让他多说点话。 对，然后被遗忘的角落， 我们对，歌唱的时候在后面。 确实这个音乐团体呢，12个人当中的分工也不一样，然后呢大家的术业也是有专攻的方向的，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出现这6个人，有些人是专门学音乐的，有些人呢并不是学音乐的，但是对音乐有一份天生的这个热爱啊，才使得大家走在一起，然后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话不多说，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展示第二首歌。 好的， 唱完第二首歌的时候再继续的讲述一下头发胡同他们的故事。下面这首歌曲呢，其实这两天听有点不太合时宜，歌名 叫做霾，自然是跟空气有着一些关系的。会是一种什么样风格的歌曲呢？我们一起来猜一猜。各位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进行广播收听之外，记得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你有任何的留言，任何想要说的话都可以说给我们听。准备好了，第二首歌曲我们呈现给各位。 奇迹出现，原来太多危险，能不是疲倦是身体自愿呼吸愈发艰难，用痛皮贴些阴霾的黑洞漩涡倾巢而涌，那不是敷衍是精神鸦片还没你极限，用痛皮贴些掩埋了黑洞漩涡，正加速收拢。凄惨比末世的浓烟更危险，当世界隔离彼此成遥远，口罩是心灵短暂的慰藉，等我灰色的尘埃蒙盖住我双眼，等金色的孤寂光芒暗淡，黑色的蛀虫翻身在裂缝堵塞疏通，左边缘的帮手变异的病在感染在扩散，直到吞没了每一声呼喊，比荒凉的残垣更凄惨，比末世的浓烟更危险，当世界隔离彼此成遥远，面具下挣扎恐慌的眉眼，等你灰色的尘埃金色的故事开始溃烂，当红色的蔷薇在灰烬中枯萎，当金色的故事在黑雪里沉醉。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霾》，这也是他们的一首新歌。仿佛在演唱的时候，是把自己心目当中的一些阴霾的部分给呈现出来了。所以，莫洛这首歌曲是怎么诞生的？ 这首歌不是我写的。 对，我 郑灿写的哈。 对对 啊、 是这样，就是这个歌我们主要当时因为是这个16年写的，然后16年的这个当时可能天气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好啊，当所以说就是这是一个始发点。然后当然像刚才泽华老师说的，同样有一层意思，就是当时的这个情绪可能也受就是比较低谷期， 因为我们的心情很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 对，没错。然后当然这歌里面后面很多内容也是鼓励，就是说大家能够用这种低碳出行，然后包括去用这种好的防护措施来防治这样的一个雾霾。但这首歌说到这个音乐内容的部分，我觉得一定要让 Fran 多讲一点，因为这个歌是我们两个共同完成的。然后 Fran 刚才除了在做现场的这个 program 的这个演奏以外，他也是这首歌的主要的编曲，所以我觉得他可以讲一讲 这个编曲确实听起来是很特别的。 对，其实我最开始遇到震撼是他在那个网易云音乐上面找到我，然后我们去就是他在网易云上有听过我之前自己做的歌。 哦，所以你们的缘分是因为这首歌曲才的， 对， 间接起来。 一开始是， 然后因为我之前其实不知道头发胡同，然后但是通过他就是我们彼此聊了之后，然后觉得是可以有这样一个合作的机会。然后其实对于这首歌，我也是非常喜欢，就是大家一起来创作、一起来玩的这种形式。然后这样大家可以玩，就是可以随便的玩嘛，就会比较开心。然后这首歌的话，我其实是试图在它原本的比较阴郁的这种东西里面，可能稍微加一些比较跳痛的东西。 是的， 对，比如说一些电子的音色，或者是一些比较奇怪的采样，然后可能放进去之后就会让它更加的会有一种就是非常有一种魔幻的感觉。 所以这也是很特别的一点，因为这首歌曲当中加入了电子音乐的呈现。 对， 而穆洛呢，他其实是学古典乐的。 是， 所以你们这乐团是有很多很多的不同音乐的这种碰撞。 对，没错，这个其实特别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团有人是古典背景，有人是音乐爱好者，然后有人是做电子乐，然后正是因为不同的这样对这个音乐类型感兴趣，然后凑到这样里面之后，一个歌里面之后，然后大家的那种新的观点进来了，然后会带来这个歌不同的一些想法。因为像穆洛中间的那段，就刚才大家可能有听到有一个哼唱的部分在间奏里面，那个就是他后来觉得要加进去的部分。然后像 Fran 他一开始在前面这个前奏用了一些就可能重工业的这种污染的这种噪声的这种音源，也是他的一些想法。 所以我也比较好奇的是，因为穆洛本身就学古典乐的嘛， 对， 你平时听歌也是听古典乐居多的，还是流行歌也听一些？ 流行吧，还是对流行多一点。因为古典平常就在接触，所以 所以单听你唱歌的话是有一点感受不到你是学古典乐出身的。 对， 你们这个乐团的风格基本上就是写实派是吗？ 对，就是主要一开始始发的这个原因也还是比较贴近生活的，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在创作过程中的一些提炼。 这十二个人，从一个人到十二人，这个人数在不断的变化增加的过程当中，然后呢音乐风格也是在不断的丰富当中，所以你们的合作方式是怎么样的？ 对，这个很有意思。像那个我们之前来说，一般来说是在那个网络上然后通信，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会拉一个群，然后一开始大家就会聊说大家对哪些东西感兴趣，然后可能当我们确定下来具体的这个感兴趣点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进行每首歌的这样的制作。 所以你们一开始都是网友？ 对，没错， 没有见过面的。 对， 但是因为我们一直坚持，就是说希望还是做录音室的这个专辑，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因为再加上有的同学在这个外地啊，或者说在国外留学上学，然后有在工作，所以我们一般是在这个暑期档跟寒假的时候会凑到北京，然后再进录音棚去这个录专辑。 那我猜测一下，一开始那个群当中，你们只是彼此沟通对于一些歌曲的自己的一些想法。 对， 但是并不制作。 一开始是没有，对，就是到了一定谈到一定程度，然后大家都觉得哦，好像是积累到一定程度可以去写的时候，然后我们才会开始制作。 太开心了，然后就志同道合，每年寒假和暑假的时候集中在一起录制。 没错， 哇，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团体。所以各位记得关注他们这个团体，这个团体呢叫做头发胡同。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全程呢听到他们自己创作的歌曲，听到他们自己喜欢的歌曲，以及听到他们的一些故事。这些故事可能离我们的生活真的是有些远，你不会觉得好像说有一点够不到，但是你会觉得好像我们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每个人都会有喜欢的事情，你都会有坚持的那一刻。你是怎么样把你自己的喜欢和坚持平衡到一起的？或许头发胡同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启发。好，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再来一首歌曲。下面这首歌曲呢是他们的翻唱作品了，这首歌曲呢也是很多人都很喜欢听，甚至都能跟着一起唱的。所以接下来演唱不听穆洛的声音了，听了两首了，让他休息一下。 换谁来演唱？ 啊，大家好，我是郎天怡，然后接下来带来《天天想你》送给你们。 声音很甜美的女生哦， 谢谢。 天天想你送给各位。 当我伫立在窗前，你越走越远，我的每一次心跳，你是否听见？当我徘徊在深夜，你在我心田。 我觉得天怡的甜美的声音当中带着一丝丝的忧伤， 可能哦，这两天太累了， 可能你这两天心里在想着某一个人吧。 是的，我还把这种想念写成了一首歌。 所以天怡，你是本身学音乐的吗？ 哦，是的，哦，我在那个北京现代音乐学院， 就是学声乐表演的吗？ 嗯，我的专业就是，对，是流行演唱。 啊，那你是怎么认识到头发胡同的？ 我是跟那个汉，然后就郑汉，然后我是因为每个学音乐的，我觉得每个学音乐的同学都会有一个梦想，就是做自己的乐队，做自己的原创。然后我当时就是在我大二的时候，然后到那个豆瓣上寻找我的小伙伴，然后就很意外的，然后看到了那个郑汉，然后在那个豆瓣上发的帖，然后我觉得他跟很多就是自带光环的偶像乐手不太一样，就是我觉得他很低调，很特别。 确实不太一样，大家看一下视频就知道有什么不一样了。 可 以通过视频直播观看我们的节目，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歌曲送给各位。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4，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头发胡同，在节目当中现场的分享他们的故事以及他们的音乐。这是一支很特别的乐团，他们的故事有很多很多，他们的表演马上就要开始了。再度的提醒一下刚来的小伙伴们，我们节目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进行广播收听之外，视频直播很重要，毕竟大家今天都是精心打扮过一下的。视频收看方式，北京时间看一下视频直播，同样呢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观看到了。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更加精彩的现场表演呈现给各位。你最喜欢的事情是什么？多年过去，对于这件你最喜欢事情的爱是否发生了改变？为了这件事情，你会花费多少时间、金钱、心血？97.4 Live Show， 今晚我们不谈梦想，不说理想。有这样的一群音乐人，因为对于音乐共同的爱，走到了一起。 知其安常烟火光中清晰的左右脸，敢为琉璃疯癫，隐喻我最好的一面。辗转至死到从前未参透的那一眼，却藏满浮文烟雨深浅。 从最开始的一个人，到现在的12个人，他们当中有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弦乐系、香港理工大学声音工程专业、伯克利音乐学院作曲系的科班生，又包含有金融、体育科学、传媒等专业的音乐爱好者。他们的成员遍布世界各地，他们通过互联网创作音乐，他们是头发胡同。 我曾经望着等着守着，终于安静了，安静的哭了，累了，哭了，醒了，以为遗忘了你消失在人海中。 97.4 Live Show， 今夜让我们围坐在一起，听他们的歌声，讲述他们的故事。 也许流星曾迷路过，如你一样遥不可测。 我们的表演现在。 谁已在黑夜里呼唤我，呼唤我渐渐沉默？谁已在无味里唱着歌，喉咙却被吸进骑上一匹快马，离开我的城堡，听风奔跑过荒野，气流在耳边鼓噪。 就在我身上。 很带感的一首歌曲，一般乐团呢通常只有一个主唱，今天我们请来这个乐团至少在我们直播间当中一共来六个人，有三个都是主唱。这个乐团呢叫做头发胡同，再度的欢迎头发胡同。刚才这个人声呢跟前面听到的那两位女生又不一样了，我觉得第一位的声音呢可以说相对冷一点，第二位相对甜一点，第三位呢就是热烈了。所以刚才是谁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头发胡同李峰和，然后我是这个乐团唯一一个只有一个角色的，就是我只是一个 vocal， 像其他小伙伴这么有才，就是可以 说白了就什么都不会，只会唱。 对，是。 所以你是怎么加入到头发胡同当中来的？ 我加入头发胡同其实也算是比较机缘巧合，就是我跟穆洛原先是在一个叫伤心雀的古风音乐团体里面。 哦， 对，然后他在里面也是就是可以作词作曲，然后也是可以唱，然后我在那边也是只会唱的这种角色。 那我就不太懂了，穆洛一般是自己都成为主唱了，就不再邀请其他人来做主唱了，会抢自己风头的？ 不会，就是因为大家声音声线不一样嘛，所以对，就是后面我们会那个有一首歌是我们合作，然后那个是我就通过我来穿插这两个社团的作为媒介吧，然后合作的一首歌。 再跟大家讲解一下哈，头发胡同现在一共有12个成员，这12个成员当中请问主唱现在一共有几位？ 主唱一共有就是不是一定是完全只做主唱啊，但是可以唱的有五个。 有五位可以唱歌。 对对， 其他七位呢就是乐手。 还有编曲啊，还有作词这样的。 好，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发育不良，请问今天在座六位是哪位发育不良呢？ 对，这个词其实是我们的另外一位小伙伴这个辉敏瑶的作品，然后他因为现在在苏州，然后所以他没有来到这次节目，很遗憾。但是我们当时跟他沟通的时候，就我们想的这个主题更多的是说，因为我们团的很多成员确实也是刚刚就是踏入工作，或者说是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然后所以就是离家也都比较远，然后所以可能当时那个歌词里写一个叫发育不良的这个自由，在渴望肆意的生长，然后其实是想说是对于就是这样重压之下，然后但是还是依然渴望着有一个发泄的渠道，然后能够追寻自己自由的这种生活状态。然后同时有一点就是说因为大家都很多是在这个在外打拼嘛，然后不管上学还是工作可能离家都比较远，所以也是算是对故乡的一种思念。 嗯，一般对故乡的思念我们听到都是比较柔情一点的情歌，但是刚才这首歌曲其实是比较激烈一点的。 对对对，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反差，就是我们想说的意思就是说可能我们身在他乡，然后受到了一些挫折，但是当我们就是可能有时候跌倒，然后在挣扎在爬起来的时候，然后我们会发现其实故乡那些印记是一直生长在我们身上的，就是如影随形一样的。 谁说受到挫折之后我们从跪到地上到站起来这个过程一定要是很慢的很痛苦的，也可以是很激烈的，直接站起来了嘛，然后对于曾经那些挫折微笑的笑对就可以了。欢迎各位收听收看 FM 九十七点四正在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头发胡同，这个乐团很有意思，各位可以除了通过 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进行广播收听之外，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欢迎各位通过北京时间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30秒的广告之后，下面一首歌曲就为大家呈现出来。 前两天去见一个朋友，正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啊，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好，我们第二首曲目已经开始，欢迎各位准时收听。 睁开眼是黑，闭上眼是灰。听这首歌曲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了些许的痛苦，又感受到了很多画面感。这首歌叫做失眠。失眠的时候，每个人想的事情不一样，可能一开始只是单纯的失眠，到后来你去想很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发现越想越睡不着了。所以这首失眠是怎么出来的呢？ 像刚才左华老师说的，其实我们的这个团体的歌还是比较说从生活出发的，然后这首失眠其实也是一样，就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情况，就我还有刚才演奏失眠的电吉他手周密，我们两个当时有一段时间因为就是这个学业压力比较大，然后一直是出现这种失眠的情况。 吓我，我以为说你们这个团体非常的写实，有一天晚上十二个人集体失眠了。 其实说到这首歌的这个创作来源啊，要说到我跟他认识。其实我跟其他的团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跟他是同学 啊， 是早年啊、哦、不是早年，没有那么老 啊，也是有的。 就去年在英国的时候啊，当时上课那个老师的有门作业挺难的， 嗯， 压力都非常大， 嗯， 那时候我们就坐在一块儿在讨论，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他，他就开始郑老师开始发牢骚吧，他说这门课弄得我压力很大，我要失眠了，我一定要写一首歌，就是关于失眠的。 那个时候你们已经一起开始合作做音乐了吗？ 那时候是刚认识， 只是刚认识，他就跟你说他失眠了。 对，然后他说他想写一首关于失眠的歌，我就有点感兴趣。哎，我说 那你内心深处没有觉得Who are you？万你要写一首歌曲。 对 对，因为实际上就是我们同时认识一个同学，然后跟我推荐说他弹吉他弹得很好、然后又说我是因为是一块玩音乐，然后我弹键盘，然后就说那我们要不要一块玩一个，然后因为我跟他聊失眠的时候他感兴趣，也是因为他其实失眠这症状比我更严重，然后所以我们俩就是病友。就 妈呀，你简直不能更直接，上来就说我要写这样一首歌曲，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来合作，并没有先了解他这个人。 有先了解，有先了解，就我们之间就是聊天嘛，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个音乐就是一种特别随性的状况下即兴出来的，这种感觉是特别好的，然后也是去了解对方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是的，共同的话题就让你们两个人开始一块做音乐了。 对 对， 也就写出来刚才这首失眠的歌曲。 对，其实他当时叫我来他家里， 嗯， 我当时就看着玩吧，我以为他就说着说着就一进他的寝室，什么设备他都买了。 这个画面感我感觉应该换一个电影。然后呢， 他的吉他也有，他的键盘也有，还有电脑、合成器全部都有。我说这个人跑到国外自己用这种态度，就这样的态度去做音乐， 嗯， 我愿意跟他去尝试合作一下吧。 多好啊。失眠，失眠的时候有的人会找一些事情干，有的人呢可能就会翻箱倒柜的倒柜倒出来一些很多的东西，哎，发现哎有以前的一些书信，好多年没有收到书信了。所以下面这首歌曲叫做笑忘书。如果会唱的朋友可以跟着一起唱。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进行广播收听之外，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直播画面吧。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当然也欢迎各位通过北京时间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小榜书送给各位。

九七四 W Show， 今夜让我们围坐在一起，听他们的歌声，讲述他们的故事。 也许流星曾迷路过，如你一样遥不可测。从没对你说过喜欢的那个，有人陪你熬过漫长的夜晚吗？在忧虑转黄的秋季，我在树下等呀等呀等呀等，数着叶子掉落，从没在心底一句的那个，你拥有了想要的生活吗？在每次歌唱的时候想着的那个人，有没有没有没有一次轮到我，离我越来越遥远的，越来越遥远的，还保持着从前那些习惯吗？ 声音真的是甜美的很舒服，我变得不像我你会怎么说。刚才这首歌曲呢叫做给过去的明信片，现在很多人在出去旅行的时候都会喜欢买一些明信片寄给自己的好朋友，表达一下自己在那时那刻可能想念着那个朋友。有没有一种情况想要给自己寄一张明信片？如果给自己寄一张明信片的话，你会说什么？来吧，这样的一首歌曲给过去的明信片是怎么样写出来的呢？ 嗯，这首歌是在秋天的时候写的，然后就是我觉得秋天特别会容易让大家就是让 多愁善感 一个人，对，然后这首歌就是写给我自己和就是想念的那个人，然后这不是一种就是刚分别之后的那种就是很浓的那种离愁，就是一种就是时过境迁以后很淡淡的。 嗯，所以你在情感关系当中应该也是这样的一种过程吧，就不会太激烈，但是会淡淡的享受每一个当下。 嗯， 哎哎，干嘛脸还那么甜蜜 啊？ 真是说这番话的我脸还不自觉的荡漾出那种甜蜜之情， 被你发现了。 所以我们今天的直播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大家看一下这个视频直播啊，因为每一个人在演奏自己的音乐的过程当中，其实脸上的表情是很有意思也是很丰富的。各位除了可以通过 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进行广播收听之外，还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的是头发胡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今天三位主唱当中的郎天怡演唱的《给过去的明信片》。其实他们之间每个人之间的故事都挺丰富的，比如说郑翰，好像你刚才说到，除了跟那位男同学在课上因为失眠诞生过一些歌曲之外，跟其他的人的认识也是挺有意思的。 对对，今天特别是今天选的这个歌，除了这个刚才失眠以外，选这个给过去明信片有一个另外的一层意思，是因为这是我听的天怡的原创作品第一首 啊、 我也是因为听了这个歌，然后跟他算是就是认识的 啊、 然后当时他传给我这首歌的 demo 的时候，应该是也是几年前了，但是跟现在这个呈现版本其实差别挺大的。 嗯 啊、然后当时我听到之后，我就觉得他是一个那种就是让我联想的画面，就是一个人，然后一个女孩自己弹着吉他，那种特别就那种不插电乐器的那种感觉，然后很清爽的那种声音。然后当时就是我跟她聊，我说那你想把这个歌变成什么样呢？然后我们就经常也会在一块讨论一些就是我们对于就是音乐编曲方面的一些看法。然后后来发现因为我们两个喜欢的这个音乐类型都很相似，然后所以是这样就是逐渐的更认识一些。 真好哎，一个人做音乐可能会寂寞，有的人跟你一块来去讨论，可能这首歌曲会发生一些改变。 对对，然后甚至就是说他经常比如说录音的时候遇到一些技术状况，然后我们也一块讨论，比如说像录音的时候啊，这个口水声怎么控制啊，或者说一些吉他的部分然后怎么处理。然后当然也有一些抱怨，就我们因为都觉得就是做音乐当然爱好是很重要的，但是想做到一定质量的时候，技术门槛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当我们其实被困在这个现在的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就会希望去突破它，然后就会去希望去改进我们技术上的那些问题，因为我们还是说是处在一个比较初始的这样一个刚开始的起步的阶段，然后所以我们一块去讨论那些技术问题怎么去解决。 头发胡同的每一首歌曲，从前期的诞生到从前期有一些这样的想法，到后面的最终的诞生，所有的步骤都是你们自己完成的是吗？ 对对，没错，就是从一开始的这个 demo， 然后到后面完成的这个编曲，然后到录音都是我们自己。然后但是在工程师方面，就是说在这个混音一部分是跟新加坡一位混音师这个 Moon Chu 一块合作，然后母带的话是跟就是美国的一个母带工程师一块完成的。 那这个技术问题应该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了。 对，是是，其实就是这个就特别感谢我们的这个几个小伙伴，一个是在这个伯克利留学的这个 Victor， 然后还有一位是这个我们的马川。然后他是学这个声音工程的，因为他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这个技术支持，特别是在这个声音的质量上和一些后期的一些把关上面。 真好，当你真的去坚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发现身边有一些人可以志同道合的跟你一起加入进来，这个过程我觉得不光是开心和喜悦了，各种的缘由自己去揣测一下吧。刚才我们说到了给过去的明信片，也记得一下明信片。明信片有一个作用呢，就是让彼此，你思念的那个人，或者你要寄给这个明信片的那个人，可以想念到你，或者 get 到你的那个想念之情。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把这种想念延续下去，延续的方式呢，也是大家都会唱的一首歌曲 Remember Me。 给各位一个缓冲的时间哈，记得收听广播的同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视频的直播的收看方式是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接下来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将会带来怎样版本的 Remember Me， 给各位30秒进入直播间的时间。 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好，我们的版本的 Remember Me。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say goodbye. Remember me, don't let it make you cry. F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 I sing a sacred song to you.Each night we are apart.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travel far. Remember me. time you hear a sad guitar. 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Until you're in my arms again. 哦，这个版本的 Remember Me 很像影片当中最后的那个镜头，老奶奶自己躺到那个躺椅上自己唱的这个版本的 Remember Me。 所以木舵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你的画面是怎样的？ 我的画面就是最后那一幕，就是那个男主叫什么来着，就他给他女儿唱歌然后带着女儿合音的那一部分。 Hector, 啊，对，那一部分， 对对， 那一部分，对，非常温馨，把我看哭了好几回。 确实这个影片是感动了很多人。刚才我们这版 Remember Me 呢也是非常的温暖，虽然呢唱的非常非常的短，但是好听的美好的回忆就让大家短暂的停留一下就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在他们最近的一首新歌。这首歌的歌名呢叫做《岛》，先讲解一下吧，这首歌是怎么产生的？ OK, 这首歌实际上是我要非常感谢一下我们共同的伙伴这个长青，因为长青让我跟那个风和还有木洛一块儿就是把这个歌完成。然后关于这个歌的这个创作，然后我也想就是让风和多讲几句。然后因为这是很有意思，像刚才他简单有提到，是他跟木洛之前有一个古风社团，其实像除了我们头发胡同这种原创独立社团以外，其实在就是全国范围之内还有很多这样在一块儿做音乐的小伙伴，也是用这种网络的形式去完成这样他们的音乐作品，只是可能就说没有很多途径被大家听到，然后所以这个风和也可以简单讲一讲，然后你们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好，就是像刚才提到的，我跟木洛是之前是在一个叫做伤青雀的古风的原唱音乐团队去做的一些歌。然后像这种团队的话，它其实就是在网上一些像五星啊，然后虾米啊，网易云。 你们以前的风格类型是什么样的？我们能不能现场哼唱一两句，让大家感受一下？ 古风歌， 对，古风歌，我们直接清唱一两句。 那我唱长青之前写过一个词叫《折簪》。夜间挽着胡茬采棋盘，为谢足只当提起行囊。佛说人生苦短，万物皆为花香。只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好久了，歌 真的是可以穿越回去以前的某一个朝代当中呢。那你们后来怎么不唱这样的古风歌曲了？ 其实还是在做 啊，同时在做， 同时在做。其实说像这种不同音乐风格，肯定是大家都会比较喜欢嘛，然后自己也会比较想要去尝试一些不同音乐风格。 因为风和刚才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唱的歌曲，其实是比较激烈、充满热情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并没有想到你是也有古风的一面的。 对，其实我也可以很温柔、很女人的方式。 现场表演一下。 太可怕了。 好，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他们原创的，歌名叫做岛，各位感受一下。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收听之外，建议各位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看一下我们下面这首歌曲的演唱过程。岛送给各位。 等一片黑暗，像一场瘫痪盛宴，许上一段不堪，不知从万里也不远，赐予一场悲难，这步履蹒跚可跌，心里一缕璀璨，再柔和为一场烈焰，永在梦耳边，一身飞燕，微风之孤岛盘旋，你那海那边观，呼吸之摩羯，呼吸也令人雀跃，只期安长夜火光中清晰的左右脸，敢为琉璃风低吟与我。 就步履蹒跚，可点熄灭一缕璀璨，在柔和为夜长烈焰，永在梦而眠，一身飞烟，微风之孤岛盘旋，你南海那边挂呼吸之魔剑，呼吸也令人雀跃，只期安长夜火光中清晰的左右脸，敢为琉璃峰电影与我最好的一面，辗转至此到从前未曾到的那一年，却草满腹文言语深浅，这荒诞荒年在残存的余温里搁浅，隔寒寒雨树上红线枝头烟一片，漂浮之处怎得挑选有宿命长剑，今生苦楚各唇边，是你多么孤绝无声之耀眼，如轻舟无桨过心间，从此惦念万千，将我席卷。 小时候觉得岛就是一座真实存在的一座岛屿，后来长大以后慢慢会发现，好像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座岛。你会有特别孤寂的时候，会有特别汹涌的时候。不知道各位刚才在听到这首原创歌曲《岛》的时候，你的画面感是什么？来吧，听听主创他们是怎么写出来《岛》这样的作品呢？ 岛这首歌实际上是这个长青根据一部小说的这个内容改编的，然后风和可以再简单介绍一下。 对，就是像刚刚唱的这首岛这首歌，实际上是一部小说叫做你不会消失它的一个印象曲。然后你不会消失还有唯有爱让我们相遇，是一个名叫江天红的作家写的这两部曲。然后这个故事这两本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然后这个故事实际上是一种悬疑派的爱情小说，就是听众们可以去看一看，说不定看完之后再听这首歌会有不同的感受。 哎，所以你们唱完这首歌曲之后，为人打 call 的是人家那两本书，并没有说这首歌曲。你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们在创作的时候是想营造出来的也是这种悬疑的风格吗？ 对，其实就是我觉得我们的歌希望就是通过一点，就是说即便他不了解背后的故事，但是光从音乐本身的这个容载量也能够感受到我们想传递的内容，这是我们一直想达到的。然后所以说当拿到这个歌的时候，就是刚开始是穆洛的一个哼唱，他把旋律给我，但当时并没有编任何的这个和弦，然后也没有任何的乐器，然后我是纯粹从这个旋律本身出发，然后再去看到长青的文字，然后有了这样的这个编曲的一个框架。然后我们主要也是希望以这个原声乐器为主，然后又有很多弦乐组，然后通过这个和声的那个和音的方式，然后把这个情绪一层再往上叠。 再跟大家讲解一下，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头发胡同一共有12个人。如果你了解音乐的话，你会发现好像一个团体4个人，然后创作一首歌曲的话，都会有很多的分歧所在哈。请问你们12个人来创作作品的时候，会不会经常打起来啊？ 对，这个问题其实挺好，是因为这样，就是与其说打起来，倒不如说是因为确实就是每个人对于那个细节的要求程度还有他的关注点都不太一样， 每个人想法应该都很多。 对对，没错。像这个歌的时候，穆洛就有给我听，就是他们之前做的一个版的编曲， 最开始的版本， 对，最开始编曲可能就是没有完全 字很多， 对对，就是没有完全盖到他想要的那个内容。然后所以说我们后来在这个编的时候也是采纳了一些之前那个版的问题，然后就是做了一些修改。另外就是说，其实在临近录音棚之前，我们还把主歌的一部分都拿掉了，因为其实这样就是长青是很优秀的这个填词啊，但是就说可能在前面文字的容量会有点过大，然后所以我们为了把这个现在主歌跟副歌之间的这个张力的这个变化能体现出来，所以我们还是删掉了一些主歌的原来的旋律跟词。 那对于他们而言的话，为什么要让你删掉呢？ 删的是我是曲作者。对，然后对我就给删。最开始我的想法是，既然字这么多，那我就干脆把它做成一个没办法唱现场的歌，然后最后还是删了。 所以那你们每一步的其实

乡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乡桥东。 The weather。 未来三天本市以晴为主，气温较前几日有所回升，但早晚气温仍较低，请注意防寒保暖。由于多二三级见四级的偏北风，风干物燥，还请注意防火。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零下九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一度，最小相对湿度20%。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音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见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歌剧《泰伊斯》是法国抒情歌剧主要代表人物马斯奈的歌剧代表作，其中的《沉思曲》可谓是最为观众熟知的小提琴名作。2月2号到6号，由歌剧之王多明戈领衔的国家大剧院制作《泰伊斯》将迎来首轮演出，详情请登录大剧院官网。继续来关注喜剧竞演节目《欢乐喜剧人》第四季将于今晚8:30播出第三期魔王赛。本期节目中，《欢乐喜剧人》第二季总冠军岳云鹏将以魔王身份时隔2年再度登台表演。来自辽宁民间艺术团的最强组合成野鸭蛋本周将扮演夫妻，带来爆笑喜剧作品。成野以一瓶温柔牌灭火器誓要改变家庭地位，并不断给鸭蛋灭火，鸭蛋也同样一改往日态度。喜剧老兵孙涛此次大显身手，带来欢乐喜剧人舞台上首次军旅题材的作品。当他看到身为军人的儿子和战友后辈满是因为训练而受的伤时，他深受触动，喊出我们的军人能打胜仗，看得现场观众热血沸腾。以上974半点资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时间总是过去的特别特别的快，转眼间已经来到了18:33，也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974 Live Show 的最后半个小时的演出时间了。所以各位，如果你还没有进来的话，赶紧进到我们这间 Live House 看一下最后半小时还有哪些精彩的歌曲等待着你。除了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可以进行广播收听之外，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的是头发胡同，在节目当中分享他们自己的音乐之旅，同样也分享他们自己的创作歌曲。所以在接下来我们的一小段片花之后，将会有现场的歌曲演唱给各位，记得要关注哟。你最喜欢的事情是什么？多年过去，对于这件你最喜欢事情的爱，是否发生了改变？为了这件事情，你会花费多少时间、金钱、心血？974 Live Show， 今晚我们不谈梦想，不说理想。有这样的一群音乐人，因为对于音乐共同的爱，走到了一起。 知己恩长夜火光中清晰的左右脸， 从最开始的一个人到现在的12个人，他们当中有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弦乐系、香港理工大学声音工程专业、伯克利音乐学院作曲系的科班生，又包含有金融、体育科学、传媒等专业的音乐爱好者。他们的成员遍布世界各地， 他们通过互联网创作音乐，他们是头发糊涂。 我曾经望着看着守着终于安静了，安静的哭了累了哭了湿了以为遗忘了你消失 九七四 Dive Show， 今夜让我们围坐在一起，听他们的歌声，讲述他们的故事。 也许流星曾迷路过，如你一样遥不可测。 前收到一封岁末信笺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文字呢？过去一年有哪些故事呢？岁末信笺， 写一封岁末前的信笺，这多年来最冷的冬天，穿过声浪交错的节点，你红绳单数相伴多温暖，沉默角落明朗的情节，弹出没结尾的心愿，如若恰巧能被你听见，到的梦见的是你。 间里，在我心里。 很好听的一首原创歌曲《岁末信笺》，来自于头发胡同。嘿嘿嘿嘿嘿，擦擦眼泪，擦擦眼泪，有什么好哭的吗？谁说岁末一定是一种伤感的情绪？岁末信笺呢，可以关于自己，可以关于某一个人，关于某一段回忆。收一下情绪，接下来我们第二首自己的原创作品送给各位。也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进行广播收听之外，赶紧打开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看一下视频直播。当然北京时间也等待着各位。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风啊。演唱的一首《风啊》，好像这几天大家并不是很喜欢风这样的感觉，觉得风太大了，有点太冷了。 刚才我们连续听了两首他们自己的原创歌曲，分别是《岁末信笺》以及《风》啊。来，也请各位讲述一下这两首歌曲是怎么产生的吧。 好的，我先从那个《岁末信笺》开始讲，因为这个歌我是词曲作者。这个歌其实是应该两年前的冬天写的，当时快过新年了。然后我一个朋友当时说他想去寄信，然后我说那个寄信，其实因为其实现在如果大家说寄信是比较少见的了，就纸质的信件，可能现在有了微信之后，我们甚至连短信都比较少， 写 email 都少了。 对，写 email 都少了，没错。然后还有这种纸质信件的习惯其实挺少见的，但是因为当时还在英国上学，然后伦敦其实有很多那个红色的邮筒，算是他们的一个地标。然后就是还有其实在那边还有一些人会选择用这种纸质信件的方式去沟通。然后这是我的一个灵感来源，就当时就是说，哦，那是不是说我们这种纸质信件也代表一种怀旧的感觉，一种以前的质感呢？然后通过这个作为灵感，就是说我想去传达给谁，用一种什么样的沟通的方式，然后我想寄信给谁，这样是一个最初始的动机。然后其实这个写完是挺快的，然后但我们当时也做了一个编曲，其实但是就感觉还差了那么一点点意思，就是有时候你感觉其实它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离就是你想要真正打动你的那个点还差了一些。 是 啊，所以我们就并没有说做到我们绝对满意，那我们就说那先放一放。然后直到可能差不多是应该是几个月前吧，就是去年，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是冬天，然后我看那个实况录像，就是以前那个钢琴大师霍洛维茨在纽约的一个实况录像，当时他弹了那个舒曼，德国作曲家舒曼1838年的一个第十五号钢琴组曲，里面有第七首叫那个梦幻曲，然后当时就是一下就打动我了，因为这个曲子其实是算是一个古典乐的小品，可能喜欢钢琴的小孩应该小时候都弹过，但其实难度并不很大，但是小时候我听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它是一个很严肃的这样的一个古典作品，但是现在听，然后让我回想起那种感觉，就是让我想到这首歌，然后 豁然开朗了。 对对，然后我就觉得我找到了最后那块拼图，就是说怎么把它完善起来。然后我就跟穆洛讨论，因为穆洛是学古典乐出身嘛， 是 然后我们俩就讨论说，那能不能就是做一个案子是把古典的部分跟我们自己流行的融合在一块儿。所以我们拆解了舒曼这首歌的这个主旋律的部分，然后做了它，把它的移调，然后又做了一些这个肢体上的改变，然后放在了我们的前奏跟间奏中，然后把整个的这个情景串起来。 很美的一首《岁末信笺》。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会觉得，哇，郑翰讲的真的是逻辑线条非常非常的清楚，但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也会好奇说，他为什么全程背对着镜头，然后一个人默默的在一个角落当中说着这么长一段的话， 阴暗的小角落。 这就是幕后的工作者。其实郑翰在整个团队当中算是制作人。 对， 然后你更多的是一个幕后的一个身份。 对对对，我有主要几个事情，然后一个是我是一部分的这个词曲作者，然后同时是编曲，然后还有其实我个人认为啊，在这个团可能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大家都是特别有才华的这个就热爱音乐的这个孩子，所以就说我的职责是作为一个沟通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说把大家串联起来，然后我们一起做我们想做的这样的音乐，然后特别是像刚才的这个就是刚才第二个演唱的这个歌，这个风啊，这个歌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最年轻的一个刚加入的小伙伴，是他是第十二人，我们说他叫罗佳，然后但是因为他现在是那个高三学生，所以很遗憾他这次没有来，因为学业压力比较大，然后就是我们把这首歌带入进来，也是就是希望一些年轻的这个创作者，然后他们的这个创作方式能够刺激到我们，因为我们原先就是可能都有一些自己固化的一些想法，那新的加入进来的这个成员可能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这种创作角度。 现在已经十二个人了，已经到头了吗？还是你们可以继续的容纳更多的成员进来？ 我觉得并没有一个数量的上限，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就是是不是真的说大家都喜欢相似的这样的东西，然后或者说保持一种很高的热情跟一种专注，因为虽然说我们现在都是在这个课余啊是做音乐，但是其实并不是纯粹这样玩票的性质，因为想达到一个专辑的制作水准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技术门槛，然后并且需要持续性的一个投入的，所以就是如果有这样的这个想法的伙伴，我们也欢迎他加入进来。 也就是说未来头发胡同可能是头发胡同 48 会有更多的成员加入哈。 对， 时间已经来到18:49，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经历了霾，不过经历了霾也看到了七月的流星，或许我们发育不良，所以我们失眠，我们给过去寄了明信片，我们也上了一座小岛，我们收到了岁末信笺，我们也经历了风啊，所以感谢今天头发胡同做客974 Live Show。各位以为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吗 ？No， 任何一个现场演出都会有一首 encore 曲目，最后一首歌曲大家都会唱，《漂洋过海来看你》，来吧。 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住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已。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可能各位打开的也是熟悉的 FM 九十七点四，但是在九七四 Live Show 当中，你会听到的是不熟悉的现场版本。非常开心，今天邀请到了头发胡同做客直播间。最后的时间，再请每一位团员跟大家打声招呼，再好好的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头发胡同的木洛，那个主唱和提琴手。 大家好，我是头发胡同李峰和，我是这个团队的主唱，然后我是金融行业的音乐爱好者。 真的是很开朗的声音啊！ 对，谢谢。 大家好，我是头发胡同的好朋友，我的名字叫郎天怡。 很甜美的天怡， 谢谢。 大家好，我是头发胡同的制作人郑汉。刚才麦没有声音了，对。然后我多说一句啊，我们的那个独白专辑的上半张已经于去年这个做了数位发行，然后下半张将在这个今年的中旬做数位跟实体的同步发行，然后也欢迎大家到时候关注一下，谢谢。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了七月的流星呀，以及失眠，还有岛，现在各位可以从网上找到资源的这些歌曲是已经上线了，当然还有一些歌曲是没有上线的，所以如果你喜欢头发胡同，喜欢今天的演唱的曲目的话，记得关注一下他们。 对，今天的这个版本因为做这个 live， 然后我们做了编曲上一些改变，所以说可能跟最后的这个专辑版会有差异，但是今天是我们一些歌曲的这个首发，像这个霾啊，还有发育不良这样的歌曲。 嗯，我觉得你们两个很不容易，每一次该你们说话的时候他就会说很多很多的话，就不让你们介绍自己。 太好了啊啊！大家好，我叫周密，是头发胡同的吉他手。 周密其实不是专门学音乐的。 对对，我也算是个爱好者吧， 音乐爱好者。 在中学时代吧，中学时代特别喜欢周杰伦啊、王力宏这样的创作歌手，所以也去钻研音乐，就一不小心就入了坑了吧。 希望你在这个入坑的过程当中，每一天都会越来越快乐，越来越丰富。 谢谢。 嗯，还有最后一位朋友。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然后我是 Fran， 然后我现在是专职的唱作音乐人。 嗯。 然后对，希望今后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头发胡同的即将发行的专辑以及他们的新歌。对。 好，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吧。如果我很喜欢头发胡同的话，怎么样可以关注到这个组合呢？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微博搜索独立音乐团体头发胡同，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们。我们会在上面就是更新一些我们最新的动态。 是，独立音乐团体真的很不容易，如果你喜欢他们的歌曲的话，真的去好好的聆听一下，去关注一下他们的一些动态。感谢收听今天的九七四 Live Show， 我是泽华。接下来将收听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下周同一时间九七四 Live Show 咱们不见不散了。最后一首歌曲叫做梁芳，也是来自于他们的歌曲 是软蜜糖，最初四周游荡，只要你封锁每束月光，秋夜独行异乡，跟寻防止泪水多狂，他软语温言 一句难忘，那嘴边甜香，竟成苦口要讲，饮杯一盏月光，酒醉暂地惆怅，却怕热念滚烫，将为灼伤，酒至不语情伤，可求解药良方，先把脉凝神，再进行调养，毫发理想，才觉得舒畅，让时间模糊了他的模样。 春节咱们全家出国玩， 语言不通， 路线不熟， 吃不习惯， 别担心，我在黄包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 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玉纯粹色。